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纪念日。拥有红色旅游资源的景点推出多项红色旅游活动，成为市民出游选择的热点。请听报道。 目前市属11家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标志场所共有20处，近10万平方米，年接待游客参观近1000万人次。28号，北京萧山公园联合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河北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举办的京津冀三地红色文化展览，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双清别墅开幕。展览通过40多块主题展板、180多幅图片，展示了红色基因一脉相传的京津冀三地红色文化。现场还设置了巨型党旗和入党誓词展板，各级人士都可以到双清别墅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七一前夕，市属11家公园举办了10大公园红色文化主题纪念展览。除了萧山双清别墅的 3D 红色文化联展，还有颐和园艺术堂的古都春晓、寻访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之路、北京植物园的129运动纪念地铭记抗战历史、传承爱国情怀、玉渊潭公园中国少年英雄纪念碑传承红色文化、感受爱国情怀、担起时代使命主题展览等等。市属公园还联合推出了11条红色游线路，市民可以登录市公园管理中心政务微博畅游公园了解详情。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暑假即将到来，清华大学从今年暑期开始实行校园参观网上预约，每天入校参观人数控制在约8000人次，根据校园实际承载量可能增加预约数量。预约系统将从本月9号开始试运行，本月21号正式投入使用。个人可以提前7天预约校园参观，团队至少要提前14天网上预约。第四届北京百合文化节正在延庆市濮园举行。本届百合文化节的主题是相约延庆盛世花海，分为室外展和室内展两部分。通过集中展示的方式，让参观者不出国门就能领略到欧洲经典百合花卉品种的魅力。文化节将持续到本月31号。由于九寨沟持续强降雨，景区内多处发生了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九寨沟景区官网已经发出通知，九寨沟景区从今天起采取临时性的闭园措施，暂停接待游客。2018年暑运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记者从北京南站了解到，暑运期间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与去年同比增长 3.4%。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公布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强调，各地区要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在今年11黄金周之前实实在在降低一批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午后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左右，高温炎热，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英国名媛吕华四部曲是由19世纪末出生的来自于英国的著名作家谢浮云所撰写的一本关于一生六度来华所体验到的中国生活的回忆录小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畅销欧美，近百年后的今天首度引进原版并汉译出版，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谢浮云是赴华传教士苏慧莲的女儿，于1855年生于中国，后就读于英国剑桥，他一生六度来华，并直接见证了诸多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他所写的英国名媛吕华四部曲就犹如是一部真人演出的纪实影片，通过谢浮云的笔，让我们感受到了100多年来中国人面对家国巨变时的困惑与迷茫，更让我们看到了自晚清至20世纪中叶中国时代的变迁。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品读英国名媛吕华四部曲。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主编沈佳老师，欢迎沈老师。 大家好。 说到了沈老师，我相信如果对他了解的朋友可能之前读过他的一本非常有名的叫做《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和《寻找苏慧莲》。那今天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主编的这一套书，叫做《英国名媛吕华四部曲》。其实这本书刚刚我说到了，沈佳老师是主编不是作者，作者呢是一个叫做谢浮云的女士。其实这位女士是一位英国人，沈老师介绍一下，谁是谢浮云？您跟他有怎样的一个渊源？ 那谢浮云呢是英国人，那他出生在1885年，去世在1969年，其实是一个离我们已经有点遥远的人物。但来讲，我是没有见过他的。但呢，讲起谢浮云，其实他跟中国是有渊源关系的，因为他的爸爸就是很有名的汉学家、传教士。也是在中国办过山西大学堂当过校长的著名的教育家，就是苏慧莲，所以他跟中国有很深的渊源。那因为他爸爸当年是在中国的传教士，所以其实谢浮云出生在中国，浙江的宁波，但他的小时候呢是在温州长大，所以就等于是在我的家乡长大。我如果说能跟他有渊源，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故乡。应该有10年前了吧，就那时候在准备写作寻找苏慧莲的时候，那自然要了解他的家人。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有个女儿叫谢浮云。同时呢在研究的时候我也跟一些英国的老外有些联络。那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他说比苏慧莲在英国更有名的其实他的女儿。那时候让我很吃惊啊，因为我觉得苏慧莲在英国已经够有名的了，那他都当上了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的这样的职务，在英国是个很有名的中国通。竟然他还有一个女儿，我们所不知道的是一个在英国人当中比他更有名的这样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作家，应该来讲作家会比做学问的教授会更有名点，正常。 苏慧莲其实您刚刚也介绍到了，他是一个传教士。但这个传教士他其实跟中国的近代史有着非常深远的渊源。 对，就在1925年，代表的英国政府处理退还庚子赔款的事情，他就把当年庚子年期间英国人拿走的那些赔款， 他代表英国政府把这些钱返回给我们中国，所以他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想问问沈老师的，其实之前出过寻找苏慧莲和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已经非常辛苦了，我知道您是去到了牛津大学还有剑桥，专门去到他们的图书馆阅览室里，应该说自己一点一点的翻资料，找到了很多资料。但是这次为什么又想着给他的女儿谢福云把这个传记重新整理再出版呢？ 其实这个心愿在写作苏慧莲的时候就有了。关键来讲还发现他这个女儿写了四本关于中国的书。苏慧莲呢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所以他留下来的自己的回忆材料当中关于生活的内容很少。 嗯， 那我要写他一本传记没有生活的内容就觉得不完整嘛。那后来我就去读他的女儿的这些关于中国的书，我想在这里边寻找他爸爸的痕迹。 嗯， 但在这个通读完以后我有一个发现，他写下了这些中国的回忆，他自己尽管声明说我这是虚构的小说，本着我对苏慧莲家族的了解，对那段近代史的了解，我发现他写下的所谓的小说其实并不是虚构的，他是非虚构的，他只是把名字啊职务啊有意的换了一下，其实里面的内在东西是有的。 嗯， 那么我就用了他其中部分的材料写入我的寻找苏慧莲，但我就觉得没用的那些材料，因为我用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您觉得没用的太可惜了？ 我觉得太可惜了，因为那些材料对我们的近代史是一种很重要的补充。嗯，有一个域外人的视角，又这么热爱中国的人，他留下这些材料，我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想把这个书呢能够完整的翻译到中国来。 其实这一套书呢它其实分为四册。 嗯， 四册都是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第一个是名门。 对。 第二个呢 中国淑女。第三个是崭新中国。 崭新中国。第四个是 乾隆谈。 对。不同的主题。 对。 当时谢福云在写这一套书的时候也是按这个逻辑来分的吗？ 我所谓的这个四部曲的这个逻辑是按照出版的年月跟他写作的年月的时间来排出来的。 嗯， 这个排并不是谢福云排的。那个谢福云写第一本名门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写第二本，他写第二本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会写第三本，在他的脑海当中他没有先构思好我要出一个四部曲，一年一本本本本这样，他没有，应该没有这样的构思。 嗯， 他都是单独出版的，只是我们今天把他的四本书整合在一起给他取了一个四部曲的名字。 翻开这一套书我第一感觉是有很多老照片。 对， 这些老照片都是当年真正的他们留下来的照片。 对， 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那一瞬间就感觉穿越了。 嗯， 好像真的穿越回100多年前。 嗯， 1889几年那个时候， 对， 会有一种穿越感，还有一种亲历感在里边。首先第一本是名门，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很讲究名门望族门第嘛，是吧。 嗯嗯嗯， 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他讲到了哪些名门望族的故事，有哪些又是经过您的发现他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哪些家族。 名门的这本书大概出版在1924年，那他写的他的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呢？他1912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正好发生了辛亥革命以后，其实北京呢还社会比较动荡。 嗯， 不是刚改朝换代嘛，他那个时候作为一个英国人呢，对这个在北京的动荡生活他觉得应该找一个别的城市去避居一下。那避居下选择了哪里呢？那他就选择了来到了天津他爸爸的一个老朋友的家里。 嗯， 这个老朋友是个中国人，但这个家庭是个名门，因为他爸爸当时在山西大学早年当校长，认识了山西当地的高官，并且有很好的友谊。那他的女儿就到他们家待了几个月。1912年的年代里，一个外国人还是一个女的，在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并且这个家庭还是个名门望族，在那个时代让很多人很惊讶的。所以呢，但他做了这个选择，并且那个家庭也接纳了他，并且还结下了很好的友谊，跟他的孩子辈啊，比如说跟他的女儿变成了干姐妹，他的那个他爸爸朋友收留他，让他做了他的义女，他们结下了很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友谊。那么后来在1924年的时候，他决定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因为这段经历对老外来，他的书当年是写给老外看的， 嗯， 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所以他就觉得我的这样的一段传奇的经历在老外看来会很惊讶。第二个呢，因为我在中国人的家庭当中住过，我能够告诉你中国家庭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不是按流水账来写，我今天到他家明天看到什么，他有他文学的描述的这个能力的东西，并且他为了让自己的这段，他不是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名门吗，他其实穿插了另一个名门，他又有意的找了一个在满族的高官，辛亥革命以后不满族不就没落了吗，他就写一个失败的家庭， 在这个变动的时代当中被时代失败的这样的家庭，他把满汉的两个高官家庭穿插在他的这个写作当中，就写成了这本名门的、名门的书。 对，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啊，到底这两大家族是哪两大家族，我们在历史当中会怎么去评价他们，谢夫云又是怎样去描写他们。 谢夫云不断地强调，在书的第一页都强调，我写的是一个小说，我是虚构的。他不断讲，就是意思叫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啊。 嗯， 那我的考据癖就认为他是真实的。 嗯， 那单来讲，我现在他已经能考证出他的这个名门的两个名门到底是谁吗？ 是您考证出来的吗？ 是我考证出来的。 您自己亲自发现的？ 对， 就相当于看到这本书之后您的一个新发现。 新发现，因为我当年写作苏联的时候，其实这些材料是我要拿来作为这个，因为传记是不能虚构的嘛。 对， 所以我一定要考证清楚。 嗯， 那么他英文写的嘛，那户家庭的姓呢是叫 KUNG 其实蛮难读，你把它读成什么，对不对？你可以读成康，读成孔，当然我们后来选在译这本书的时候把它译成宫，宫廷的这个宫，因为那时候用的是威妥玛拼音，不是我们今天的拼音。那在这户人里面就是一种宫大人，但其实我后来现在已经确认他写的就是翁同龢家族。 哦， 就是晚清非常有 名的，是在天津。 翁同龢家族有一支的后人在当时在天津。 哦， 对，他里面的那个孔就宫大人就是那个时候的翁冰孙，他那时候就住在这个翁冰孙的家里，跟他的子女有很深切的、有很好的友谊，包括跟公翁冰孙本人有很好的交往。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他进入他的私宅，写了用外国英语写了一本书，关于这个家族里的人的故事，里边的故事，就我们看到了从晚清转折到民国时代的这一个名门里面，它的内部是怎么样的，它到底是怎么适应这个新的时代，他们面临怎么艰难的选择。第二个家族，它里面写了一个满人的家族，它在英文里用的是 L-O 洛，我也能已经考证出了他的这个洛家是谁呢？其实就是晚清的时候在山西担任巡抚的一个满族的高官，叫宝芬。他是一个满族的高官，因为满族的高官我们现在大陆的史学界对他相对就了解的比较少嘛。清朝主要是满人的，是一个贵族阶层。他其实来讲了宝芬的这个家庭经历辛亥革命以后，从原来高高在上的位置怎么被沦落到这个家族就没落的这个故事。 哎呀，这个故事很丰富啊。我觉得外国人当时看到在遥远的东方国度有着这样一些特别有趣的家族和这些人，包括这些事情，他们真的会被吸引，所以这本书就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对对对对。 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照片啊，这些照片呢都是怎么来的？ 这里的图片全部是他英文版原书的图片，并没有一张图片是我们后来为了补充解释插进来的，都是他当年拍的。 嗯， 那据我现在能考证，就谢福云当时到中国来的时候他有相机，很多照片应该他自己拍的， 很先进。 在那个时代，他的因为他的可能家庭条件也比较好， 嗯， 那个社会地位也比较优越嘛，他带着那时候中国人不大有的相机，在晚清的时候就来到中国来拍了很多照片。 清朝的溃败给了龚大人的父亲以沉重的打击，国家的耻辱也让他精神崩溃，他卧床不起，抱憾而亡，在他身后留下了大量尚未出版的文学作品。40卷浩繁的诗歌散文给他带来了崇高的声誉，龚大人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研读中国历史的喜好，在读史之余，他精心整理了父亲留下来的手稿。龚伯父人生中的一段黄金岁月，就是他在翰林院当差修史的经历。作为一名翰林，他每个月只能拿很少的钱以贴补家用，不过他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婚姻幸福，家庭美满，做着闲散的工作，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也有着稳定的地位。可以说在他父亲倒下的前30年，他都过着非常轻松愉快的生活。后来他陪伴自己的父亲回归乡里，父亲过世后接下了微薄的家业，然后重返北京，在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恩准，成为了一名文官，不久便被派往到了山西做按察使，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他。当得知我想给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时，龚大人表示可以帮我取一个，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只见他思索了片刻，便给我写下了两个字，浮云，意思是幸福的园丁。一开始我认为这个名字并不适合于我，但是龚大人却笑着说，你不就是来给我们中国培育花朵的吗？他后来又祝福我，希望你这个幸福的园丁能够在中国的花园里培育出更多让你欢喜的花朵。幸福的园丁，浮云，我非常满足地留下了这个名字。好，那刚刚其实我们聊到的是第一本书《名门》，我们再来聊聊第二本书，也是第二部曲，叫做《中国淑女》。这本书一开始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封面，因为在册封上呢是一张老照片，上面呢是几个小朋友，和几位穿着旗袍的淑女，大家并排坐着拍了一张很特别、很有创意的照片。沈老师，这个照片是怎么来的？ 这个照片呢是他认识的一个中国朋友家，他们家有九个孩子，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到他们家的时候，让这个九个孩子排成一排，就拍了这样的一张照片。今天都能考证到这个照片里的人是谁，还有好几个都健在。 哇，中国淑女其实跟名门还有所不同啊，名门讲的是晚清名门望族的故事啊，家族的传承的故事。那中国淑女它其实讲的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国的，来自于遥远的东方的女性啊。 那么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这样来的，那个名门1924年在英国出版以后，那谢富云一炮打红啊，在当时就变成一本很重要的畅销书，这是他的处女作，这个身份转化就变成一个知名的作家了，所以他就鼓励他继续来写第二本书，所以才有第二本书叫中国淑女。第二本书写什么呢？就他是24年出版了名门以后，其实他正好在25-26年的时候跟随他父亲反问中国，那时候他的父亲是代表着英国政府来处理回中国的庚子赔款的事，那谢富云作为随团的他爸爸的秘书就来到了这样中国，那么然后呢跟着他爸爸那个庚款代表团呢到中国各地去访问，那当时同行的有胡适啊、丁文江啊，他们都是那个委员会的人，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在全国走了一通以后，就看见了民国的中国。名门写的是晚清嘛，那个时代20年代已经进入到民国了，他就记载了各地民国的这种生活，怎么样把这个见闻，民国的这个见闻写出来呢？他选择了一个女性的视角，他就选择了一个他书中的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就是里面的宋太太。其实他讲的中国淑女其实代表着这个，就这个女性的这个视角。那么这个宋太太呢是一个出生比较优越的，也算是名门出身的一个年轻的女性，一个少妇，她们生活在民国的时代，当时经济条件、家庭条件、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并且在海外待过，她有开阔的眼界，她是借用这个人的眼睛来看民国时代的中国，从晚清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她就名门是写这样的一个，就是中国淑女是写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也很好奇，宋太太她的原型你有没有考据到？ 宋太太原型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目前没考证到。这个视角里面她其实记载了很多的名人的逸闻，因为当年的他们随行的这个代表团，就庚款处理庚款代表团里面，中国也有很多名人在里面，比如说胡适，比如说丁文江，跟他是一起每天坐火车的嘛，他们去各地考察，那就用，其实用他的视角也记录下了这些名人，这些在我们民国史上都大师级的这种人物，他的日常的生活，他们在民国的这样的生活，比如他里面有很有专门有一篇就记载胡适，那么他就在这个火车上，他们一起坐火车上，跟胡适就到在那讨，因为他是传教士的女儿嘛，就跟胡适去讨论到底有没有上帝。那比如丁文江，就像他回忆他年轻时候是怎么去留学的，怎么在民国时代成长为这么优秀的这样的人，来讲了自己成长的这种见闻。那这些材料在我们的近代史关于这些名人的研究当中原来都是没有的。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宋太太告诉我她不到30，所以她身上仍然有着年轻人的青春活力。她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云云是她结婚几年后才生的，所以她弥足珍贵。当我看到她双脚的时候，不禁眼前一亮，她穿着一双漂亮的黑色漆皮鞋，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英国名媛吕华四部曲是由19世纪末出生的来自于英国的著名作家谢福云所撰写的一本关于一生六度来华所体验到的中国生活的回忆录小说，在上世纪20-30年代一度畅销欧美，近百年后的今天首度引进原版并汉译出版，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谢福云是赴华传教士苏慧莲的女儿，于1855年生于中国，后就读于英国剑桥，他一生六度来华，并直接见证了诸多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他所写的英国名媛吕华四部曲就犹如是一部真人演出的纪实影片，通过谢富云的笔，让我们感受到了100多年来中国人面对家国巨变时的困惑与迷茫，更让我们看到了自晚清至20世纪中叶中国时代的变迁。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品读英国名媛吕华四部曲。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主编沈佳老师，欢迎沈老师。 大家好。 因为民国那个时代呢，它是处于晚清或者叫做新旧更替的这样一个时代，那在那个时代下，谢富云的笔下会写哪些关于时代变化下的女性呢？那这些处于新旧更替的女性她有哪些特点呢？ 从晚清到民国看起来仅是一个朝代的更迭哦，但其实是一种观念的更迭。就是民国已经开始接纳西方的社会，就整个生活方式包括意识都已经发生变化，跟原来的明朝到清朝的这种变化朝代更迭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这样的一个转折下，它其实就会使得有些东西很难延续，突然这条弯路就拐过来了。那比如来讲，它会记载到一些官太太，因为官太太是晚清的名人，那么他们自然在晚清来讲他就是裹小脚的。那但到了民国的时候，他们其实年纪并不大，可能是中年人。那原来在晚清的时候，他们只能在自己的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现在就可以走到外面去了。 其实应该说民国时代也是一个颠覆性的，颠覆思想，颠覆传统的这样一个时代。通过女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因为女性在民国之前的那个状态是非常的封闭啊，封闭到你都不可以读书，你不可以学很多知识，女子无才便是德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吧？这样的一些变化在民国期间女性身上是怎样展现的？ 那谢富云自己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现代女性啊，因为她是剑桥大学毕业的，所以她特别以自己这种独立女性的视角来看待转折期间的这个女性角色在中国的变化。其实她 好几本书里都讲到了女性的婚姻，也记载了那些原来在晚清他们是三妻六妾的，那今天转折到民国时代，那么他们的那些纨绔子弟也好，或者那种官宦人家也好，他在这一步上的这种选择，那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细节，他记载这样的一个人物，他自己在海外在生活的时候，他的先生当然是一个这种官宦子弟的家庭了，他发现等他外国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先生已经跟他的表妹同居了，并且有孩子了。放在晚清的话，这样的问题其实比比皆是了，多纳一个妾就解决问题了。那这个女子就选择要跟丈夫要离婚， 非常勇敢， 并且她的笔墨她是赞同这样的一种选择。 而且其实在中国淑女当中，她讲了很多没落的贵族，比如说格格们、阿哥们啊， 对， 跟他们一起打牌吃饭、 就是、 跟他们一起生活的一些故事、很有趣。你其实可以看到在那个历史变迁的背后、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转折。 此刻我站在北京最高的楼台上，与满族官宦家庭最后一波女儿中的一个一起俯瞰紫禁城，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一边叹息，一边把紫禁城的各个处所指给我看，皇帝住在哪里，皇后的房间是哪个，哪里是图书馆，哪里种植着各种奇花异草的花园。她解释说，我其实和紫禁城没什么关系。你知道，辛亥革命发生时，我才19岁。只有极少数得宠的家庭，才有机会进出紫禁城。其他那些像我们这样的满族人，基本上也就是在自己的家庭范围里打交道。在紫禁城对公众开放之前，我从来没有机会踏进去半步。对我们满人来说，来这里是令人伤心的。因为我们的名字从此就要从编年史中消失了。过去我父亲和兄长有时会来朝拜皇帝，而现在我父亲已经去世了，皇帝也没有了。 好，刚刚其实我们读到的是第二本书，叫做《中国淑女》当中的一个片段，讲的是一位没落的格格她的回忆。那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第三本书《崭新中国》。这本书当中其实出现的很多主人公和第一本、第二本都是有关联的，可以说这一套四本书当中的人物其实很多主角是没有变化的，也是像一个续集一样连贯下来的。 他就是第三本书叫《崭新中国》，是他又一次来华。他上一次来华是1925到26，他再一次来华是1936年。 这是第几次？ 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来华。 嗯， 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来华呢？因为他的先生去世了，他的爸爸也去世了。 嗯， 他就在英国，他就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了。 嗯， 那他来讲，他觉得要排挤心中的这种忧郁孤独，他选择了一种方式，就回到他的先生跟他的爸爸都魂梦牵绕的中国，他觉得到中国去游历一番、也许能抚平这个创伤，所以他1936年选择再一次来到中国，一样就走访了他先生工作生活的地方，他爸爸工作生活的地方，他自己小时候出生的地方，包括也去了天津看他的那些老朋友，他就走了一圈，然后回去了以后就写了一本叫《崭新中国》的这样的书。 嗯， 那这本书的角度，他为什么叫《崭新中国》？他就记载着，就说27年以后的民国，显示勃勃的这种新的生态，就中国人民经过了民国一段时间的建设以后，中国人跟世界去接轨，他的文明程度在提高，就这个国家陷入出了非常好的生机的这种状态。 相比较我们平常看到的1930几年的电视剧也好、文学作品也好、更多反映的是抗战、更多反映的是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反映日常生活的非常少、但是谢富云这本书就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入手、去写在1930几年中国的面貌和发生的一些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非常直观的、你想他出生在中国，1890几年又来到中国、1911几年到1920几年 又在 中国， 中国对，1939年又来了。你看，他其实没间隔在这每十年当中，所以呢，每次来都会看到他的一些变化，所以他的这种直观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反映出当时100年前的中国的样貌哈。沈老师，您觉得在这本书，您的新发现是什么？ 新发现来讲，他以亲身的一个域外人的视角记录了民国在36年时代的这个社会的方方的面面啊。那比如来讲，他到广州，他那时候就第一站来到了广州，他可能从香港入境的就来到了广州，他就感觉到广州的街头变得很干净。今天我们都习以为常，他说那个下水沟都开始有盖了。我们觉得下水沟都应该有盖的，那可能在之前的下水沟都是没盖的。但他看到今天下水沟有盖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城市的卫生在提高，卫生在提高，就觉得这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在提高。那包括来讲，他会看到这些孩子们做早操、唱国歌。他说今天那种就是那种国歌、国旗的这种对这种东西的敬仰的程度，他替代了当年对孔子的崇拜。就这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这种步伐，在他眼里就会看到一些变化。那比如来讲，他还讲到一个例子，他中间有一次去山西，因为他爸爸原来在山西大学堂当校长嘛，来看看他当年的他爸爸工作过的地方。那么当地的人听说，当地的政府了，其实那时候就阎锡山政府，当地的政府听说是苏慧莲的女儿要回来，因为在他们眼里苏慧莲是这个对这个城市做出很大贡献的人，就派了辆福特牌的汽车来接他。 福特牌汽车在当年中国有汽车就已经非常稀罕了。 对，我估计在整个太山西可能就一辆福特牌汽车吧。他觉得如果我不派一辆汽车去接我们这个原来的苏慧莲的女儿来，我就觉得山西人太没面子了。结果就派了，可能就分层补补的派了这辆车来接。可能那时候的公路也不大好，那汽车的保养也不大好，开到一半就熄火了。 他其实讲述的是1937年抗战之前的事情。 他36年来嘛，他回去写的时候是37年。37年他在英国写的时候日本已经打进来了。打进来的时候他是正因为中国要被日本人打，所以他才写这本书。他要记载一下他眼中那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并且记载一下中国人民有抗战的必胜的信心。他觉得这些人是很勇敢的人，这些人都是有希望这个国家富强的这样的人。他写这本书是在日本人已经打进来的这种背景下来写的这本书，他希望激励起中国民族，你们这个民族要自强。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哈，写到这儿，大家听到这儿，也觉得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也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却还出现了第四本书，叫做《乾隆谈》。先说说这个书名吧，前几本书我觉得书名还是比较浅显易懂的，这个《乾隆谈》是什么意思呀？ 他用这个名字是他在北京的西山游览的时候说，这里当地有一个坛，这个坛的名字叫乾隆坛，因为它是英文写的嘛，乾隆坛也是用当时的威通华拼音写的嘛，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它翻译成潜伏的龙，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读了他整本书以后，我们认为他寓意的这个潜伏的龙，他认为潜伏的龙，因为这本写乾隆谈的时候正好是1944年，就中国还在日本的蹂躏当中的时候，就这个民族最低潮的时代，没有抗战，没有胜利，就是中国遍体鳞伤的这个时代，但他认为中国是一条潜伏的龙，就这条龙一定会腾飞，今天哪怕在最低谷，所以他寄托着对中国美好的愿望。我们从他的书中也读出他取这个名字的意义。 在《乾隆谈》里，他其实讲到的是哪一段历程？ 这四本书当中，前三本可能都有他一路的游历的记录，唯有《乾隆谈》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他这个故事是用回忆写成的。他36年就离开了嘛，没有再来。44年写的时候，没有不是再来一次再写的。他就记载了，其实在他民国时代的，他当时在北京的一所女校里的三个女性的故事， 他以女性的视角来写 三个女性。那么谢富云自己在辛亥革命前在北京是办过女校的，他自己有过办过女校的经历，所以我估计就他在办女校经历认识了当时办女校的这个人，然后呢，他在40年就回忆了这个三个女性，承担起中国女性现代教育使命的这样的人，并且三个女性都是单身的，就写了这样的故事。 在谢富云最后一本小说《乾隆谈》里回忆的一所坚守儒家思想的女校，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民国北平的名校甄宜。甄宜的创办者叫做纪成，字十一，镶白旗宗室，清世祖顺治帝70孙女，裕宪亲王福全60孙女， 其父为荆州将军奉恩将军祥亨，继承1861年出生，是祥亨的次女，但因长子夭折，所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独生女。这位独生女与众不同，觉得男女没什么分别，父亲无子，女便是男。她少小读书，避五经，长诗文，攻书法，还立志不嫁。光绪30年，祥亨病逝，此时继承已44岁，依然没有出嫁的念头，并决定用自己名下的财产创办学堂。思中国之所以积弱，实缘女学之不振，有志于兴办女学。而在书中，树华身边的好姐妹香华，姓骆，是《名门》这本书当中写到的骆大人的小女儿。辛亥后满人没落，她不满家人对其后半生的安排，外出独立生活，求职甄宜。这个琴棋书画皆善，品行高洁，不依附他人的独身女子，真名叫做白祥华，号达斋，是民国北平时还有点名气的古琴家。师是琴家叶前，为施梦斋女弟子。王世襄的《自珍集·立松居常务志》中也提到过她的名字。其实这一套书当中，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这里边的插图照片。这些照片呢，都是100多年前谢富云用相机拍摄下来的，记录下来的当时的一些人和一些事儿。这里边有一张照片我印象也挺深刻的，就是有5个小男孩，应该是一家五口吧。其实这张照片当中呢，有一个小男孩和我们现在这本书有着非常深的渊源。沈老师来介绍一下。 这张照片其实就是那个龚大人的儿子的5个孩子的照片，温同和家族的第5代孙，其中里面的那个站在最上面的那个小男孩， 哇， 今年正好100岁。那他其实这个里面这个小男孩，就是其实在今天的艺术史界，或者在美国的文化收藏界，或者在国内都鼎鼎大名的翁万戈先生。 嗯， 那张照片里他可能就这么个小不点，今天正好100岁。就我们这次的这套书的书名，就请照片里这个小男孩在100岁的时候用毛笔给我们写了这个今天这套书的书名。 好， 他就把这个历史就连贯起来了。 其实今天沈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来自于英国名媛吕华四部曲当中的一些特别有趣的故事，和我们现实相对应的一些历史。借用这套书最后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当时沈佳老师引用的是中国的女作家陈恒哲的一段话，叫做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叫我们明白它的。好，非常感谢沈佳老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4名，他们只能得到1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